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四十三章，这个时候在荒山野岭，虽然是有路，但是就没晒体力，更加就辨别不到方向。我哋三个干脆就坐喺个马路边上等下。顾文文讲：呢条路嚟往嘅车辆应该好少啊！如果等唔到车，恐怕我哋可能都要靠两只脚去行啦。我讲：行就唔成问题嘅，只系我哋而家都路唔清方向，究竟系咩位置？应该系往前走啊，定系往回头走？往前走又要行几远呢？往回头走又要行几远呢？尸体又唔能够一直咁孭住啊！我谂我哋要搵一条最近嘅路。讲完，我谂起，咦，我可以打电话求助噶喎，不由得啊拍拍自己嘅头，心谂，唉，人一急啊，乜嘢都唔记得晒啊！攞出手机，但系佢手机已经入晒水。不过都好，顾文文嘅手机系所谓嘅三防手机，防水、防尘、防跌，都仲未坏。只不过在这个崇山峻岭，信号应该很弱的。他连续拨了好几次110都没办法接通，或者拨到一半就自动断线了。顾文文是这样试了十几分钟，手机的电量越来越少，亦都不由不放弃。我们正在埋怨黑仔的时候，看见远处慢慢驶来了一部车，这架车是好车，一睇就知道是越野的悍马，冇几百万都买唔落嚟嘅。豆腐即刻招手啊，拦车啦！架车停咗落嚟，车上边落咗一个戴住大墨超、秃顶嘅中年男人，副驾驶上边仲坐咗一个着住旗袍嘅小美女，长得都几好睇嘅。豆腐即刻讲啦：，喂，呢位老兄，帮帮手啊！我哋架车出咗事，个司机又死咗添。我哋可唔可以搭一个顺风咁啊？中年人一听讲，吓、啊、死咗人？呸！死人你仲截我架车？全心啊揾晦气啊系嘛你？隔住个大墨超啊，睇咗我哋几个人一眼，嘴里边一路咪咪妈妈咁，架车就一抌油一阵烟咁啊走咗去。顾文文拧咗下头讲：咁啊系嘅，边个开车嘅？终要搭个死人啦！睇嚟我哋可能都要行路啦。豆腐啊，被激到鼻都歪埋，望住个车离去个方向，将嗰个中年男人嘅祖宗十八代全部都数咗一次嚟问候。佢咁一问候，反而体力就恢复咗少少。我就讲：，唉，嗰个人行嗰个方向，应该可能就系凤头村啦。我哋之前嚟嘅时候，已经开咗四个几钟头车。睇嚟而家返返转头就唔係太现实，不如就往前行啦，到村入边先再讲呢。其实亦都冇其他更好嘅办法，我哋就孭住毛公鸡条尸喺个柏油路上步行。呢一个小时嘅车程，我哋行咗成五个几钟头。不过都好彩，如果行返转头嘅话，咪真行到天光。一直到下午，我哋三个脚底都磨出水泡啦。喺呢个时候，柏油路嘅一侧露出咗一条黄土嘅岔道口。岔道口嘅有个路标，上面写住凤头村。哎呀，睇样我哋嘅目的地就快到啦。顺住黄泥路一路往前行，路况就越嚟越差。车一般嚟到路口就唔入去嘅，呢一节都系人走嘅。两边是杂草丛生，林木茂盛，远处是山峦起伏，好似入了无人区咁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前边竟然又出现了那一部悍马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他的车陷了入个泥地入边。唉，理他乜鬼悍马，来到这种咁嘅路况之下，都会被收拾得贴贴服服啦。那个光头佬啊，攞着个手机系咁喺度孖叉。估计是想找人来求救，但是可能信号不好啩。 旁边嘅小美女又嘟长条嘴，一早就已经唔多 happy 噶啦。估计佢哋呢两个人喺度都困咗好耐。冇几耐，佢见到我哋三个人，中年男人就即刻讲：，嘿，三位，麻烦帮帮忙啊！哎呀，之前咧系我唔啱，而家可唔可以麻烦帮我推一下车？多谢晒啦，好嘛？我企喺度啊冇喐，心里边都唔知几爽。豆腐直接讲。家下呢个年头，人力成本上涨晒啦嘛！讲完，佢又揈一揈十只手指头讲：睇到未啊？白白净净、细细长长嘅艺术家手嚟嘅，唉，同你老尾推车咩？死开啊！豆腐呢条僆仔，如果你将佢激嬲咗，选起人上嚟都几恶啃。我心里边就暗自好笑。面上亦都不动声色咁讲：走啦，唔好嘥时间。顾文文喺旁边睇到，只係摇咗一下头，估计亦都冇打算伸手去帮嘅感觉。这个秃头嘅中年男人真係被激死啦，啱啱想发作。坐喺旁边嘅小美女一蹬只脚讲： 你睇下你衰唔衰呀，头先叫你载人你又唔载，而家你仲快啲同人哋道歉。你睇下我只手啊，仲有脚啊，俾啲蚊咬到。如果你今日唔搞架车出嚟，你啊咪自安乐啊你。 个地中海一听，头先啲火气啊全部冇晒，即刻啊讲：哎哟，姑奶奶，我错啦，得唔得啊？心肝宝贝，你千祈唔好嬲吓，我即刻道歉。哎，你睇下我而家乜嘢都顺晒你意啦。你要到呢啲咁嘅咩鬼村嗰度探险，我咪已经陪咗你嚟啦。我哋上次讲嘅事，小美女一听就即刻讲： 你啊先唔好理啲咩上次嘅事先，今次如果你搞唔掂，我哋就拜拜啦。 地中海一听，只好硬住头皮嚟同我哋道歉啦。越讲越诚恳，到后来，连个麦超都除埋落嚟，露出一张肥肥白白嘅面，系咁眨住嗰只豆豉眼，可怜巴巴咁望住我哋三个人。我呢个人向来有仇必报，几句好话系打动唔到我嘅。但系豆腐同顾文文俾佢咁样翳。态度就软咗落嚟，顾文文拧咗一下头，对地中海讲： 咁既然你道歉，我哋都唔追究啦。陈远，不如我哋仲系帮下手啦。我哋啱啱亦都可以坐佢架车。 地中海用只眼撇咗一下我背上边嘅尸体，最后仲系讲：唉，冇问题，冇问题。讲真，其实我真系唔想帮佢嘅。不过顾文文讲话要可以搭车，确实系打动咗我。因为边个都唔知道仲要行几远先到凤头村，呢度原本就偏僻噶啦，山间啲蚊虫啊好多，大家嘅身上边都叮到痕到死，坐喺个车里边应该就唔同啲嘅。当即我哋都唔计较，几个人一齐就用力推车，终于就将个车推咗出去，坐上咗悍马。在个颠簸的路上行驶，虽然蹬到的人很辛苦，但是速度确实就提升了很多。冇几耐，远远就看到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，坐落住一个古朴的村庄，炊烟袅袅而上，好像一片世外桃源咁，同想象中的鬼村是真的相差好远。车是不能够直接开入去的，于是我们又步行了一段路先入到村入边。随手我们就拦了一个村民，跟他说我们头先堕崖的情况。村民一听说死了人，即刻就有人腾出一间专门放置逝世老人的堂屋，让我们入去安放好毛公鸡的尸体，其余的一切就等毛公鸡的屋企人来再讲了。我同豆腐商量咗一下，毛公鸡系自己开车跌落崖嘅，按照佢啲咁嘅孤寒本色，估计佢又真系唔舍得买人身保险一类咁嘅嘢。如果唔系因为我哋要嚟凤头村，佢都唔会出呢啲事。虽然讲人唔系我哋杀嘅，但系系因为我哋而死，咁点都唔可以撒手唔管噶。 于是我就同豆腐商议，不如我哋攞出40万俾佢嘅家人啦。虽然主要责任唔喺我哋度，但系至少都安心啲。做人真系要凭良心。顾文敏亦都显得好自责，低声咁讲： 都系怪我啦，唔应该喺鬼门关开口啊！我话冇咁多钱，但我自己都会尽一点力嘅。 豆腐又讲。唔怪你，怪又怪嗰只山魈啫。有一日我真係要拍鬼死佢。諗到当时顾文敏见到山魈嘅时候一下子将我撳落去嘅反应，我亦都不由得心里面一软，放缓把声讲，呢件事错嘅唔在你，你都无需自责啦。人死就好似灯灭，我哋好好咁安顿佢嘅屋企人，睇嚟毛公鸡亦都应该安心嘅。而家到咗村入边，我哋就同地中海佢哋分咗手，安置好毛公鸡嘅尸体之后，就攞出佢嘅电话联系佢屋企人。电话里边啊哭天抢地啊，自然唔使讲。经过咁样一番嘅周折之后，已经系接近黄昏啦。呢度虽然位置偏僻，但通咗公路，因此村里边嘅设备都算系比较现代化，面积亦都好大。饭馆、旅店都有，我哋三个人饿到饥肠辘辘，即刻就找了间饭馆去吃饭。当初因为卫光头被差人盯上，所以就先来了凤头村，原计划是等我们一起汇合，但是现在怎知道途中起了变故，我和豆腐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亦都不知道卫光头那边的情况是怎样，佢究竟系咪仲喺凤头村度等紧我哋呢？呢一点其实就比较好查嘅，因为凤头村里边成条村就得两间旅店，只需要去问一问、打听一下就应该知道。我虽然有心啊想同阿豆腐商议一下，但系由于顾文敏在场，都冇办法讲，心中就有啲复杂啦。心谂既然要做嘢，就肯定要揈甩顾文敏。万一如果佢提出咩一起游览啊、一齐观光啊咁，咁我应该点样拒绝佢先唔会引起怀疑呢？好在喺饭台上边，顾文敏啊冇讲到呢啲。饭菜啊虽然简陋，但味道都做得几好。呢一边嘅人中意食辣，我哋又点咗几个菜。咩火爆肥肠啊、葱肚煎鱼，外加一个小火锅，食到我哋个肚啊圆碌碌先算完。俗语讲，人系铁啊，饭系钢。当饿到你夹夹声嘅时候，再食上一餐饱饱嘅，吓冇乜嘢比而家更加享受噶啦。我哋三个人啊，随意咁样吹咗一啲水之后，我啊同阿豆腐洗到眼色。示意佢而家气氛正好，应该系提出分手嘅时候啦。毕竟之前顾文敏想搭伙嘅时候，我就已经想拒绝，而家我再开口就会显得好似好唔啱。但系未等到我开口，顾文敏饮咗啖茶，就温和咁笑咗一笑，轻声咁讲： 啊，今次都算系好，我啲器材都冇点受到损伤。我哋不如就喺度分手啦，我听日都要去周围采景，就唔能够再同你哋一齐㗎啦。